对， 那我看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两全险，它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储蓄的这个功能也跑不赢通货呀等等的，就买了之后很可能到了三年五年七年就开始觉得哎呦有点后悔，到了十年可能就觉得哎呦当时买少了，有种心理变化。在你们的这个平时跟客户的交往当中，大家对于两全险的这个风评怎么样呢？ 最近几年对于两全险的风评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因为之前也介绍过这个万能险以及分红险的一些情况啊，那我们两全险呢基本上也是分红险万能险这两种形态。那对于万能险呢，它会有这种三档利率，低中高三档，这也是按照监管的要求我们要这么的演示。那其中低档呢是它的最低保证利率，就是我们把钱放到这个两全险万能型的里面之后呢，它每一年我们保险公司呢会按照低档进行结算啊，会按照它的这个整个让它整个的账户价值进行增加，并且呢是复利结算的啊，并且是复利结算的。那所以呢对于客户来讲，我配置一个比如说两全保险万能险，或者一般我们叫万能险，配置一个万能险，我最少能够拿多少钱它是清楚的。那它还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我实际能够拿到多少钱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我也是可以计算的，因为我每一期或者说每一个月我在这个产品的结算利率是在会在官网上公布的。也就是说我这个产品实际上我每一期的收益情况是什么样啊，我也是比较清楚的啊，我也是比较清楚的。所以呢客户对于这个万能险这一块呢还是相对要放心的。那我们另外一种产品类型呢叫做分红险。分红险。分红险呢它和万能险一样是什么呢？它也是一个两全保险啊，但是它区别在于它并不是一个账户的价值，它更类似于传统保险是什么呢？是我会有一个这个现金价值，会有一个我的满期金，以及在满期金之外的一个可能分红。这个按照监管的要求呢，我们也会按照低中高三档去演制啊。按照监管要求，低档是零，但一般保险公司也很少为零啊，一般都会有一些。 可能会分红，就是因为利率的问题吗？ 这个分红的来源呢，是来源于你公司的死差、废差和利差。按照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很可能保险公司我们会调整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种三差，来保证我们的分红水平。但是监管呢这个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呢是不让我们做这个事情，只是按照你公司真实的经营情况要进行分红。那你经营情况好你就要多分红，经营情况差你就要不分红，当然不可能分红为负啊，我们最少分红是为零。所以呢对于分红险来讲呢，它也属于固定收益加浮动分红。为什么说有固定收益呢？是因为它有一个满期，满期就会有满期金，一般是可能是保费的这个保费的一定比例吧，比如说我们的满堂 C 这款产品，可能我们的是这个拿到满期之后，比如说交10000块钱，可能满期五年之后呢，是拿11200是它的这个相当于它的满期金，在满期金之外，保险公司呢可能每年会有一个分红。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攀升。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1.9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3.5%，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从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看，高龄人口也就是80岁及以上占比逐渐提升。随着三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相继进入高龄期，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将更加凸显。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其以有效保额增长和现金价值的增长彰显产品优势，并且越到后期价值增长优势越大越明显，可以说是储备养老金、子女教育金或进行财富传承安排的优质之选。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